锵锵三人行，中国好刘欢。现在什么都是中国好刘欢。哎，中国真是有个好刘欢。我因为我觉得，我不能说我听你歌长大的，是吧？那你哥也比我大不了两岁，但是我确实是听你歌长大的。为就是他在几个时代的节点上，凝聚着我的回忆。 是吗？ 哎呦，所以他来，徐老师，我一定先要给你看一段当年曾经让我啊这个心驰神荡的一首歌，你可以看一看。嗯。 千万里，我追寻着你。却并不在意，你不像是在我梦里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。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， 问我到底爱 我现在一听这个歌，我心里还激动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歌，你看姜文还那么样的年轻。 对对，这也小二十年了。 哎，那个时候我正好错过，那个时候我 在你在纽约， 在美国啊，我在洛杉矶，所以我那一段完全不知道什么小虎队啊，什么什么完全不知道，空白了。 你说那个时候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心情啊， 对， 千万次 渴望啊，什么就那对对那一段，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对外边的事儿特别感兴趣的，就开放到一个程度了以后。对很多外边的事儿特别心驰神往的那个年代就是那样的。 所以他有一个说法啊，我觉得说的特别好，这是音乐家的想法，咱们没从这个角度想过。因为有人问他说是2008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唱的那个我和你，哎，实际上是很平静的，你知不知道，是一种很悠缓的很平静的一个旋律。然后他说呀，国家的感觉不一样。然后你举的例子就是1991年亚运会上是什么歌？ 对，亚洲雄风嘛。 亚洲雄风震天吼。 对对对，这个就是一个时代，一个国家它发出不同的声音，跟你这个它的整体的这个文化的时代底蕴，它有不一样的感受了。91年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刚刚改革开放，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嘛，那时候的口号， 而且非常困难。其实国际局势来讲，那个时候非常困难。然后，所以一定要自己给自己壮胆， 鼓劲儿。对，然后所有那些词儿啊，也就是你现在看起来真的说是天脚地脚的。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，什么河向什么什么流，就是这种啊。完了，一直你看到了2008年，这是过去有17年。到这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我们不需要那么大声去喊， 因为这中间 GDP 增长了两三倍。 对， 所以2008年的时候就比较要和平，要扮演和平形象，前面做龙，现在做熊猫了。 对，而且呢就整体的心态平和了，就不需要那样大声音去喊了。 哎，所以啊，你看这个内在和这个外在的这个发为歌声啊，它中间有关系。 对对对， 所以我就想起你像他做这个《甄嬛传》的这个主题歌，郑晓龙开头，就导演呢说你是不是有点这个文绉绉的。可是他觉得呢这个要吻合，因为这部电视剧里边呢采用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对白啊，古语比较多，他觉得气味上要投合。你知道你说这个，我倒想起另一个主题歌。我很少看这个中国这种轻功啊，不是这个后这种电视剧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半夜里起来他还播呢，你知道吗？把我吓着了。我不知道是唱哪个主题歌，是康熙皇帝还是乾隆皇帝，我忘了。我就听着一句什么我还要再活500年，我说怎么大半夜我他表达康熙的理想啊，我再活500年，我 这这是对这不同的那个时代下印象不一样。其实这回《甄嬛传》里也是有我面对过同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他《甄嬛传》第一集开篇嘛，实际上是这个皇上登基。然后呢，我是按照 就是惯常的这种电影啊或者电视剧的理解，因为皇上登基每个开篇头一场戏，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，就是类似有点像大片一样的这么个音乐，而且严丝合缝对着画面做的，然后最后到了最终呢，郑导还是没用，因为呢他从他的角度上来讲，他认为甄嬛这个整体的题材从他导演的角度是要持一个批判态度的，他认为这些女人的可悲的命运是那个时代是那个制度造成的，所以他总体上是要持一个批判的态度，即便皇上登基你也别给我弄得金碧辉煌的啊，所以到最后他还是没用， 跟雍正王朝利益不同、 不一样，对，所以这个音乐就坐在那儿没有用，没，我现在把它放到我个人演唱会的开篇里，在那儿用正好。 你要说， 对，你把你各个时代的这些歌，那不是很多人在找到回忆了吗？ 跨年是跨年演唱会吗？ 对对对， 跨年演唱会， 1月1号，但是我 在北京啊， 对对，在北京，我起了个名字叫刘欢2012，因为是返回头来说12年的。是 啊，你自己是喜欢演唱会演唱的感觉，还是喜欢闷屋里做音乐的这种状态？ 我更喜欢在家里，说实话。 还是个闷骚啊。 对对，因为这个演唱会呢，就是说你也挺来劲儿的，尤其是这种大型演唱会，来不来万八人啊什么的。但是呢，你知道这种东西，它是需要一个各个方面的配合，它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就是大部分因素呢是你做不了主的。你得看你的这个团队，大家能弄得好，所以呢，这种时候就是不可控的因素比较多。你看这回我这还好了，这回演唱会这团队蛮厉害，这个请了一个俄罗斯的管弦乐团，然后呢，国内的电声都是一流的，然后舞美设计就是这个奥运会在北京，在吴克松体育馆，舞美设计师就是北京奥运会的那个英国人，那个 Mark Fisher 做过 Pink Floyd 演唱会的。然后各个方面都是会让的我还就是说比较放心，就是 OK， 那音乐以外的其他部分他们有都是强手在做， 对， 但是实际上的这个经常就是因为那些部分你都管不着，我也不懂，你不知道哪个环节会有问题，你知道，所以 处女座的 啊，对， 处女座的这操心， 就跟着瞎操心，就每次做这种事儿吧，就什么东西都要过问一下。 实际你觉得这个性格里面是不是隐含着一种对周围人的不信任？ 不，他不是 就是信不过这个事儿啊，别人能够给你做细致了。 不是不信任，你不管我，因为你以前有过这种经历，你不管他真出问题。 是的。 啊，你一个事儿没问到，他就真出问题。我有两次演唱会，就那事儿抬了一个钢琴，我说这个钢琴运来得调，真的就到演出的时候没调。 没错。 我弹的就是一个花的钢琴，你说你这一个小小的细节你没注意，他真出问题。 就中国有个导演曾经跟我说，他是怎么每一次拍戏我都发现我是整个剧组里最细心的人呢？不管哪个工种，只要我提醒了。他就记得，只要我没提醒他肯定出这事儿。 对，这没有办法。可能以后我们会，我相信会越来越好，因为整体的制作呢，它在各个方面都是越来越专业的，就各司其职，应该是这样。其实现在的东西已经很工业化了，就每一个部分都有最专业的人去做。 哎，咱们可以看看几张他音乐会上大家都能唤起这个回忆哈，所以我们也有点这个照片，是不是给大家看看？哎，这是他小时候的照片啊。这个对，还有一个，哎，这是什么？ 这是孩子一岁多点，哎，没有一岁，91年。 现在已经是多大？ 现在21了。 21的大姑娘了啊，姑娘倒是没有做音乐。去学电影了。 对 对对，那为什么呢？ 他就是 留在他的影子里呗。 对，他不希望以后人是老说你做音乐吧，这是刘欢的女儿。 那不是占便宜吗？ 哎，孩子现在不一样，他的个性是他希望他自己是他自己。 没便宜占的人才想占便宜，有便宜占的人不屑于占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也抄了一点刘欢的语录啊。哎，我觉得有些事儿，就比如说这个，刚刚咱们讲音乐啊，不但反映这个国家形势，但也当然也反映这个内心的状态。比方说，我注意到，就说你原来经常听交响乐嘛，到现在也听。但是你看，是不是年龄的关系呢？你说你现在比较喜欢听这个巴赫的，就 让你觉得很平静。 对，这个我其实这个跟我教课有这个关系，我一直在教这个西方音乐史。 嗯， 然后其实课已经都很轻车熟路了，教了20多年，但是你每年会把这些东西都返回来看一眼，然后每年听的这些东西呢，你随着年龄增长，每年感觉都不一样。有时候音乐听着听着就听回去了， 纯粹呀、 啊。对，你像 纯粹的音乐， 没错。你像你是从小就有这个音乐天赋的，他好多乐器无师自通的，自己摆吧就会了。你看他是，你不知道我们没有这个天赋人的苦啊。所以我很关心这种问题。你上次这个高晓松来，他就是铁口直断，他说这个汉民族啊，音乐细胞成问题。 嗯， 然后呢，你看我从你的这个话里啊也找出两句想跟你探讨探讨。 嗯， 你说过一个，说中国人对和声不敏感。 嗯， 他还讲段子，他说你看中国人对和声不敏感，俩人唱歌一个人总能把另一个带跑调的，这就是 对，你要唱一个和声的话经常会一个人跟着另一个跑的。 我就是。这为什么呢？ 这个说不清楚。哎，这个 孔子的老话嘛，这君子和而不同嘛。 嗯， 你要就老话呢，他研究这个古代音乐的是做这个《甄嬛传》的音乐哈。 嗯， 我注意到呢，你看也有一个，他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古琴的这个曲子啊，挺有意思，就说他标的那个啊，没有节奏， 对， 就没有长短， 嗯， 只有旋律，等于说， 对对对。 然后你要他的长短，他的快慢，就是说要看演奏者。 嗯， 他的处理， 对对。 哎，你觉得这个 爵士一样多好，即兴发挥啊！啊， 那他不是那种即兴，他是那样的，就是他标出来的呢是一个音高， 嗯， 然后至于这个哪个长哪个短，是你当代的那个最有权威的演奏家他来定。 嗯， 就是如果这个人呢现在在，他最权威，他定的，他叫出来这谱子就是现在的标准。那这个人如果不在了，那又下一代的大师来定制会不一样的，啊，他这个每个人这样来的。就我这次也是因为录这个音乐，我才了解很多，就是中国的古曲里边的一些个不同，这蛮。 所以这个是有意思。你看，我觉得我就是他们说的那种缺乏音乐细胞的汉族人，但是这种缺乏主要表现在节奏上。 嗯， 有时候你唱卡拉 OK 啊，旋律咱还能抒情。 嗯， 我发现我就是严重的弄不清啊这个节拍。 嗯， 他们这个有时候搞音乐的人就说你看老外或者说那个黑人，随便听见一什么鼓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给你打出来。 嗯， 但是汉族人稍微复杂一点，特别是唱歌后半拍在开始唱的时候，我们一般都唱不出来。哎，你觉得这跟民族性有关系吗？ 这个很难说。但是现在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这个样子，就从我们整体汉民族在这个和声概念上边确实理解力要不如其他的，尤其是不如西方人。但是我也很难讲这是不是天生的，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现在的音乐的基础教育是个问题。我们现在呢，由于这个高考弄的这个事儿，它不在高考里边，所以呢，我们的音乐教育现在变成了两个极端，就是要不然就根本就不去理睬，因为这个与你的考大学升学无关。 对。 另外一个方向呢，就是恨不得我孩子从小就培养他成为独奏家。 嗯嗯嗯。 就是这两种极端的，他没有一种很理性的，就是从小学我们就开始孩子学一点琴啊，学一点音乐，就为了他以后生活的快乐。 作为一种修养， 对对，很少有这个中间地带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你刚才讲，这是假如我们都从小有一个这个普及的音乐教育起来呢， 嗯， 恐怕情况就不是这样了，而且我们这缺乏不是现在缺乏的，就一直就缺乏。 我有个问题啊，就是说，假定说我们现在一个年轻人，十几岁年轻人，很喜欢音乐，喜欢唱歌。 嗯， 那他今天如果有机会碰到你，他就会问你呢， 嗯， 他们该怎么努力呢？ 嗯， 你看我为什么想问这个？我就想知道现在的专业的音乐学院的学员学生，他们是怎么看待像《中国好声音》这样的节目的呢？ 哎， 这个怎么说？现在《好声音》的学员里本身就有很多就是专业音乐院校学习流行音乐的， 他们只是不大强调他这方面的背景。就是， 对对对，因为他是需要这个社会上各种不同的人群来参加的。 嗯， 但是呢，我个人的理解呢，其实这部分教育要是在西方的话应该是初级教育阶段完成的。 因为你我们如果看到国外的现状就会知道了，就当时我女儿念的那个高中，我去参加过他们那儿的那个学校的就是这种学生演出的活动，吓死人了。 怎么了？ 你看他一个高中啊，也就一两千人了不得了，那么一个高中，他每年这个高中可以排演一部歌剧， 哎呦， 而且是管弦乐队来伴奏，全体演员就是唱用意大利文，对白用英文，然后乐队是全编制的这个管弦乐队来伴奏。我去看他们排练的时候很有意思，他也不强制这些学生来弄这个事，因为你这个是社团活动嘛， 嗯， 他不能影响他学习。我就看着他们排练的时候特别有意思，就忽然那冲进来几个学生，不知道下了什么课了，往这一坐，摆上谱子，看看找着哪儿，哗哗哗就开始拉。一会儿这乐队里忽然有两位给看个表，哟，到什么点儿了？噌家伙就拿琴就走了。他不是别处有人， 消防管溜落了。 对，就是就这样的情况，他也能排出一部歌剧来。而且学校还有一个管弦乐队，我去还曾经看过他们一个室内乐的演出，就是能参加这个汇报演出的就有五支四重奏，五套班子。你可想而知，他这个普及教育水平是什么样的。 而这些人并不是职业学音乐的。 对对对，他不以后也不是打算就是要干这个。 你知道我查到一个资料啊，就是我国呀、啊，大概从建国后1950几年这个教学大纲啊，就规定就是说中小学的这个音乐教育啊，唱歌是部分，一直到80几年的时候才改成呢。这个唱歌啊是重要部分，你知道这一字之改啊，就是好像显得这个音乐器的演奏也相对应该重视一样，啊，这就是咱们过去所理解的，就是唱歌课嘛，就是唱歌， 对， 你觉得这个唱歌和音乐素养之间是什么关系啊？能唱歌能是一把好声音，代表这个人的音乐品味好吗？ 不，它至少是一个音乐教育的一部分。因为你理论上讲，唱歌就是一个成本最低的音乐方向， 一个肉乐器 啊。对，我至少不用花钱买这件乐器。你他拉个什么东西，你弄一钢琴，现在这玩意儿越来越贵。就所以当年葛优讲的时候，我小时候想学钢琴来着，但是我爸说了，你弹钢琴，你真喜欢音乐，吹口哨也行。是不是？是。他们这唱歌 的 腿 是 这样吧？ 吹出来的吧， 就是你这乐器，它不成本低嘛？ 嗯，没 错，是音乐的一部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件事儿不那么看的功利啊，就是说你从小学一些音乐呢，为了提高一些修养，为了让自己以后多一个让自己生活的快乐的方式，其实很多情况就变了。 你要想想，我回忆有些学员讲的话，他们有的人说我一直有这个梦想很多年了，甚至我记得有的人说我除了唱歌我什么都不会，对他们来说唱歌不仅是一个爱好，而且是改变他们整个人生的一条道路。 我跟你说， 现在能上好声音的都是已经是幸运儿，所以你对他们来说是你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点缀，我觉得是不是太奢侈了？对他们来说， 可是两个意义。你刚才讲的，就是有的人他是认为他真的就别的不会干，我就是 我听得有点心酸，听到这样的话，我觉得 是 这部分人是有的，这部分人呢，但你只能说从我们整体的这个人群来说，他到底还是特别少的一部分。就是以后我也不打算干别的，我就唱歌了，我别的也不会。 是。 总体来说，这部分人群还是很少的， 但是这力量是很强的，它是一种求生存、求发展的力量，是吧？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好，这个好声音出来了。我的问题是啊，好歌呢？这个 创作，对对 对啊， 原创力，这个是很，我们怎么说呢？也是我们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啊，就是后边得有好作品，但这好作品其实最难的就是因为。他是真的只能靠唱片往外出。 我注意到你提出一个概念，我也是外行不懂的，叫做流行度和传唱度。你说很多时候人们把流行度当成了传唱度，你给解释解释。 哦，这个事儿啊，是对，是我们怎么说呢？我们东方容易出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一些歌曲，我们认为很流行，它的标准呢，就是得大家都能唱。它才流行， 人人会唱， 但是 最炫民族风。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，至少不应该是这样。 因为你看我们去看到这个流行音乐比较发达的地方啊，欧美啊，这西方这种，它很多非常流行的很热门的这个歌手唱的东西，其实大部分人是学不会的， 是 你跟着他唱不了，他很难。 那迈克尔杰克逊的那个谁能唱得上去？ 但是他很流行啊，就是大家喜欢，就是这叫我的概念里这叫传听。嗯，它流传就是大家听就好了，你去欣赏，你去它好的东西不意味着说咱们都能唱它才好，这事儿不，你要是真这样的话，那都那要歌手做什么呀？是不是？你大家都能唱，那不要你了。就是有些东西你只能听，你不能唱。而且呢，在西方的大部分东西是这样的，可是在我们这儿呢，就是因为这可能是个卡拉 OK 作用吧，就是变成你这个东西呢要流行。第一标准就是你得让大家都能唱了， 点唱率啊， 我都不会唱这东西，它就流行不了。 那个榜首流行，这是文化工业的概念。嗯，我们这里的大家要能唱，那个是以前因为那个歌唱是群众运动。 对， 我们的唱歌是我们的整个政治生活的一部分。 哎， 所以这个两个方向是不同，大家的动力不一样。 徐老师，这个解释老师，这是过去的留下来的一个传统。 好歌大家唱嘛， 对 吧？是吧？ 对，一定要都能唱出来，才觉得这个的是老百姓喜闻乐见。 群众运动，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好声音呢，的确我们就有一个困惑。你说最后有几个歌我们会唱的呢？我们就会唱梁博的《中国》吧。 真是， 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是原来的观念，所以文化工业跟这个有点不一样。 所以看来唱歌啊，你就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谁都能干的事儿。嗯， 当然当然，要不然要专业的。 对， 这个流行歌手也是专业的，这个概念要出来。 哎，对，那为什么没有呢？